最坏的情况是出现更致病性的变种病毒，令接种疫苗或者感染后提供的保护力迅速减弱。美国总统拜登接种第二针新冠疫苗加强剂。79岁的拜登在白宫由医疗团队为他接种第四剂辉瑞 BioNTech 新冠疫苗。拜登说一点都不痛。他又说现在正是处于这场大流行的新时刻，但并不意味疫情已经结束。华府需要额外资金确保病毒检测、疫苗和医疗供应。呼吁国会通过为抗击疫情的几十亿美元额外拨款，否则今年秋季可能无法为民众提供免费疫苗。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8，日元121.99，瑞士法郎0.923，加元1.248，人民币6.348，英镑对美元1.314，欧元对美元1.117，澳元对美元0.751，新西兰元对美元0.697。日经平均指数报27,809点，跌21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3.18美元，卖出1,934.07美元。天气方面，华南北部气压正在上升，一道冷锋为今朝早形成，并在星期五朝早横过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下昼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8度。晚上沿岸有薄雾，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星期五是风势颇大，显著转凉。星期六和星期日朝早有雨，气温下降至最低大约14度左右。星期日日间至下星期中期大致天晴同干燥。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嘅慢线，咁而家龙尾喺龙盘苑嘅。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慢线有坏车，龙尾就喺龙盘苑。隧道方面嘅情况，咁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都系正常。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喺元朗公路近福亨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赤隧道出口方向机场。最后食安仔提提你，健康点指高钙低脂咁简单，睇埋营养标签嘅糖含量，减糖其实冇难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嘅地点包括葵涌石荫东村、荫兴楼、沙田和斜村、顺和楼、屯门大兴村兴昌楼、青衣长安村安阳楼、马鞍山众安村众群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医管局策略发展总监李夏欣： 隔离护理观察系统就会在确诊者认知到卫生署说你已经确诊了，就会收到一个信息的。那个信息里面有个连结啦，click入去，咁答咗一啲重要嘅问题咧，佢哋就可以登记成功噶啦。啲问题咧就最主要系分别咗佢系咪一啲高危嘅群组。呢一班又高危群组又有病征嘅人咧，我哋喺背后就会攞咗佢哋嘅名单，就会主动打电话俾佢哋。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2022年3月31日，韦彦德、何之仪辞任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张举能表示遗憾。新增6,981宗确诊，再多135人离世。林郑月娥指近月本港人才流失是不争的事实，强调重视国际地位。乌克兰称俄军继续炮轰基辅周边，俄军指证重新部署军队。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09在3月31号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都有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是萧乐文。昨日就有一个跟法院有关的消息，就是香港和英国是由1997年起协议了最高法院是在英国会派两名的在任法官来到香港的。身兼本港的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的英国最高法院院长韦彦德咧，咁啊宣布佢同埋副院长咧何之义咧，就系辞去香港终审法院嘅非常任法官嘅职务。咁其中喺韦彦德嘅声明嗰度提到咧，就话香港法院对法治坚持备受国际尊重，但无论如何，佢同英国政府咧系取得共识，就话英国最高法院法官咧系难以洗脱为背弃参政及言论自由价值嘅政权背书嘅观感，咁所以就话唔能够继续咧为香港法院咧系履行职务啊咁。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咧就系提到话，司法机构系致力维护法治啦，系以及系受到基本法保障嘅独立司法制度嘅。咁而家就话各级嘅法官会继续咧谨守司法誓言，唔会因为英国法官嘅离任而改变。特首林鄭月娥都有回應，就話對事件係表示遺憾同埋失望嘅咁。對於呢一次嘅事件嘅進展，你又點睇？1872311，1872311。又請你一位嘉賓喺電話旁邊，有行政會議成員，亦都係資深大律師湯家驊。早晨。 早晨，朱浩文。早晨。 早晨，湯家驊。點睇今次嘅事件？有關於兩個英國最高法院嘅院長就辭任咗香港終審法院嘅非常任法官呢個事件。 其实两位大法官呢就辞任我哋嘅终审法院嘅非常任法官嘅职位呢，其实酝酿咗一段时间，最少都有年嘅两年啦，佢哋一直都备受英国政府嘅政治压力。咁喺去年嘅时候呢，其实院长呢曾经讲过呢，就话佢目前呢係觉得继续出任即係特区嘅终审庭非常任法官呢都係值得嘅，因为係香港嘅终审庭呢係有佢嘅獨立性喺度，除非咧個事情去到一個即係不可救藥嘅地步咧，否則佢係唔會辭職。咁但係最近咧就即係英國下議院咧，亦都係提出一個動議，係要求英國政府咧係停止即係俾英國嘅最高法院嘅法官咧嚟香港出任非常任法官。咁因為呢個政治事件咧，我相信咧係令到即係院長同埋副院長咧。承受唔到嘅政治壓力，咁所以因為你睇睇佢嘅聲明都好啦，佢嘅聲明其實都講得相當清楚嘅，佢哋接受亦都承認咧，終審庭喺過去25年咧，自從成立以嚟喺國際間咧，其實建立咗一個相當好嘅即係形象，亦都係即係說服到世界咧，香港嘅司法獨立係值得受到尊重。咁但係佢就覺得佢哋就係咪出任咧，係應該同呢個英國政府嘅對外對中國對香港嘅政策係保持一致性。咁所以咧，佢就要請辭啦。我對於呢個事件當然係感到非常失望同埋遺憾啦。但係最主要咧，我係希望公開咧係譴責英國嘅政客咧。是对法官呢是施加政治压力。其实政治同埋呢个司法独立呢是两回事嚟嘅。我哋讲嘅司法独立就正正系呢是唔想见到有其他嘅力量，包括政治力量呢是影响佢哋履行呢个专业嘅职责。如果有任何人认为香港嘅司法体系唔得独立，其实佢正确做法就正正系应该留守喺香港维护香港嘅司法独立。就唔係話聲稱因為香港司法獨立受到損害，所以呢就離棄香港嘅司法制度。我覺得呢個咁嘅說法不但止邏輯上唔成立呢，亦都係會為呢、這個國際社會呢所唾棄嘅。因為你睇到佢嗰個辭職呢係冇任何嘅實質嘅理據喺度。佢唯一嘅理據呢就話香港呢或者個民主進程唔得好啊，或者係個人嘅自由受到威脅啊。但係呢啲第一就係一啲政治爭拗嘅議題，第二就係香港人嘅基本自由受到香港法律所規限所保障。呢、這個亦都係法治嘅重要元素之一。我哋嘅即係國家安全法亦都罕有地咧係有明確條文 是保证这个国际人权公约适用于香港，亦都保证所有法治的基本元素呢是适用于法例之下的检控。 嗯、 在这个情况之下你怎可以指控香港的司法呢系体呢体系呢是不得独立呢？而到目前为止大家都可以看到终审庭是唯一有一单案件呢是涉及这个国安法，而那些案件呢只是涉及这个保释的问题。其实呢到现在为止我们尚未有任何一间案件呢是在终审庭那里是审议这个国安法之下的罪行。咁既然是这样在毫无证据之下就以一个政治的理由呢去辞任呢，我觉得个唯一的目的就是希望令到外界呢是误导被誤導咧，係認為香港嘅司法體系咧唔得獨立。 嗯， 我覺得依個咁樣嘅即係政治用意咧，係非常之值得譴責嘅。 嗯，但我想知實際呢兩位嘅法官嘅辭任啦，對於香港嘅終審庭嚟講有幾大嘅影響咧？佢哋因為都係一個現職嘅英國最高法院嘅院長同埋副院長啦，同其他一啲非常法官嗰個嘅地位上面有冇一啲唔同咧？因為有啲係退休噶嘛，有冇實際嘅分別？ 我覺得實際分別是即係少之又少。當然在形象上咧，之前我頭先所講咧，俾一啲即係唔認識一國兩制話或者係敵視一國兩制嘅人咧，就會覺得即係終審庭嘅即係法律地位或者獨立性嘅地位咧係受到威脅。但係大家唔可以咁樣諗嘅，因為大家要睇睇終審庭嘅工作嘅實果係咩，佢哋嘅判決是怎么样，这些判决是不是令人信服呢？我想这些是一些事实来的，就不是一些单单指控可以改变得到。至于两位院长呢，他们两位出身都非常相近的，他们都是商业 大律师。到做了法官之后呢，他们就都有处理一些就是司法复核的案件，但就不是一些刑事案件的专家。在这方面呢，其实佢哋系咪一啲好独特唯一系佢哋可以做到嘅，唯一佢哋有嘅一啲法律经验咧？咁啊，答案就唔系嘅。其实即系老实讲，喺呢个普通法嘅领域之内咧，好嘅律师咧或者法官咧系大有人在。第二咧就系话，我哋目前咧系有12位非常任法官，有8位咧系来自英国嘅。而而家即系辞任嗰两位咧系唯一。在英國的即是仲是在任的最高法院的法官，其他6位都已經是退任。但是這6位退任的即是大法官呢，其實個聲明呢是在在任的時候都最少是非常之顯赫，甚至乎是即是在聲明方面呢是比這兩位大法官是過之而無不及。但是在實際運作方面，我哋每一次嘅審訊咧，只係容許一位外籍嘅法官咧，或者係即係非常任法官咧，係參與審訊嘅。咁嘅以往咧，佢哋一般咧就係嚟香港2至3个月啊。咁其實即係呢個院長同副院長其實已經嚟咗香港噶啦，喺上年嘅時候已經出任過噶。咁所以如果你話計排隊去輪住出任嚟講咧，我相信本身都根本上都要等2-3年以後咧，佢哋就會再有機會嚟香港嘅。咁、 okay. 因為我哋上仲係剩翻有10位嘅非常任法官咧，咁所以應該唔會影響到終審庭嘅任何嘅運作嘅問題。 頭先你話仲有10位嘅非常任法官咧，都講到佢哋嘅地位啊、經驗咧，可能係更加顯赫嘅咁。但係預計今次嘅事件之後，會唔會令到呢一啲嘅非常任法官都會跟隨係會辭任咧？尤其是有部分都係嚟自英國嘅法官。 我希望唔会啦吓，但系其实佢哋喺过去嗰一年所承受嘅压力咧，同而家呢两位大法官咧都系相近嘅啊。咁佢哋都可以把持得住。将来系点样，我系比较难去讲嘅。咁我咁相信个别嘅大法官可能有自己嘅考虑，有啲其实年事已高嘅，咁佢哋会唔会因此或者揾个藉口去辞任咧？我唔敢讲。但系我自己相信咧，回归咗25年，我哋嘅终审庭亦都非常之成熟。到到呢一刻咧，我唔相信我哋仍然系必须依赖一啲外国嘅或者系普通法其他地方嘅法官咧， 是去嚟去说服人哋我哋嘅独立性同埋我哋对法治嘅坚持。我系好有信心咧，我哋嘅大法官本身已经有能力独自站起嚟，去彰显香港嘅法治。咁所以我系唔过于担心，究竟会唔会有太多其他嘅法官咧？是辞任我们的非常任法官的职位。 刚才你说即都未必一定要一些海外的法官担任非常任法官这个。我想稍后先跟你讨论，但我想知道，因为现在终审法院由97年开始一直都有英国最高法院两名的现任法官去做终审法院的非常任法官。其实这个安排是不是没有需要呢？经过今次事件之后那个重要性其实在哪里呢？一路以来。 其實第一咧就係個重要性咧，其實喺回歸嘅初期咧，就我哋大家都希望咧，係香港嘅司法體系嘅延續性咧係受到呢個尊重嘅。咁因為我哋之前咧，我哋嘅終審法庭咧喺個喺英國係即係枢密院，咁而家改咗做香港人嘅大法官自己處理終審嘅案件咧，咁就恐怕有人咧。是唔以為咧，因此我哋嗰個司法嘅水準咧係會下降，因此有呢個咁個安排。但係正如我頭先所講，我哋而家回歸咗25年，我哋嘅大法官嘅能力係已經係喺國際間係得到一定嘅認許同埋尊重。咁所以你話有冇必要保留呢個制度咧？咁我自己本人作為一個老派嘅律師咧，我係希望保留嘅。但是你話有冇咁必要呢？我喺目前就未必被說服係有呢個必要。即係話至於係咪一定要由英國指派兩位大法官嚟，其實唔係一定嘅。正如我剛才所講啦，我哋現時已經有8位英國大法官喺度，咁所以唔係一定要兩位。第二呢就係基本法冇寫明呢係一定要由英國指派法官嚟嘅。其實喺普通法嘅國家呢係有好多非常之非常之受人尊重同埋即係好深嘅大法官呢，其實都有資格嚟香港呢係出任呢個非常任法官，唔係一定要來自英國。咁所以我喺呢方面呢，我唔係過於擔心未來嘅情況會係點樣。 不過我見有位學者呢就港大法律學院教授楊亞文都提到話，今次嘅事件可能都令到日後呢任命一啲外國政府有聯繫嘅，尤其是一啲知名法官呢，可能會更加困難。你同唔同意啦？另外亦都見到一啲建制派嘅人士，包括啦法律界立法會議員林新強都提到話，其實係咪可以從其他地方，包括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度等等呢啲地方都可以召委任一啲嘅海外非常任法官咧？咁點睇呢兩個講法咧？ 首先咧就會唔會將來委任其他國家嘅大法官會出現困難？我覺得呢個就要視乎兩件事。第一就係嗰個國家係咪對中國或者香港存有敵視？如果是的話，他們都可能會施加一些政治壓力，正如好像英國現時這樣是阻撓他們的法官出任我們的非常任法官的職位。第二就要視乎那位法官自己夠不夠硬正。我覺得一個專業的法官其實他是應該不為強權或者不為政治 的阻嚇，是應該忠於他自己的專業的職守的信念。如果他認同香港的司法獨立是值得他去參與的呢，我覺得唔應該咧係會影響佢哋嘅決定。至於你話可唔可以其他國家，當然可以咧。正如我頭先解釋，基本法係冇寫明話一定要由英國指派法官嚟至得。其實喺普通法嘅國家，其實有好多係好嘅法官啊。老實講，如果唔係中美嘅關係咁差咧，我一直都有倡議咧，係我哋都邀請美國嘅法官嚟嘅。咁但係你話其他地方，加拿大、印度、新加坡。甚至乎是馬來西亞，如果是有出色的法官，我們是不是可以都向他們借力，找一些他們出名的法官來香港？這個都當然可以，這個我相信應該是留給我們的首席大法官張舉能大法官呢是去審視和決定。但目前來說，正如我剛才一再強調，我們現時已經有10位非常任法官，我哋每次審訊只需要一位非常任法官坐喺度，咁我覺得係冇現時係冇迫切性去處理呢個問題嘅。如果呢個係一個問題嘅話 ，OK， 你頭先都提到話係咪必要繼續喺香港嘅 即係終審法院啦，要有外籍嘅非常任法官啦。咁呢個其實係咪都如果冇咗嘅話，都會大力咁影響到國際司法形象咧？即係譬如我引述到啦，即係終審法院常任法官啊霍少剛都提到話，喺實際同埋觀感上面，海外非常任法官係呢個安排展示咗對香港法治同埋司法獨立嘅信心，投咗一個嘅即係信心一票咁樣嘅。冇咗呢一個嘅制度嘅話，係咪喺國際觀感上面都有影響？ 我承认在观感上是有些国家或者有些人呢是会受到影响。我就不觉得这些法官来到香港是一个即是支撑性 的角色。我觉得他的所表现的呢就是他们认同和支持我们的香港的司法独立和对法治的努力。如果他们是继续这样做的话，当然是锦上添花。是冇問題啦，但係喺而家即係呢個即係中西嘅政治對立嘅層面裏邊咧，如果大家去假想西方國家特別係一啲普通法嘅國家對中國或者對香港係冇敵視嘅話咧，我相信呢個係一個比較天真啲嘅想法。我哋生活喺一個政治掛帥嘅時代。呢、這個政治嘅影響力，我哋係唔可以睇低嘅。咁、所以我哋只可以咧係要加強我哋對國際間特別係國際投資者嘅說服力，就係話香港嘅司法獨立係不受政治所影響，亦都唔會因為呢個政治嘅原因咧而因此退縮。 OK， 好啊，唔該曬湯家驊，同你傾到呢度。啱啱傾過係行政會議成員，亦都係資深大律師湯家驊。休息一陣。 唔想病啊！有啲咩方法可以增强抵抗力啊？ 第一步梗系饮多啲水啦， 一日一苹果咪医生远离你咯。家传秘方，瞓多啲， 净系靠呢啲得唔得噶？应该睇实精灵一点，精灵团队同全港医护专家携手，每日送上实用医疗资讯。 玩运动身体健康息息相关。 精灵一点，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十分，港台电视三十一，香港电台第一台联合直播。 1872311千禧年代，继续回来千禧年代。三年前在通州街公园九名的无家者就因为康文署和警方的行动，他们一些家当被丢弃。其后社区组织协会就连同这些无家者是入品是控告康文署啦，咁啊前日咧就喺小額錢債審裁處嗰度咧係獲判勝訴，咁署方咧係需要向各人咧係要賠償$100嘅咁，呢個亦都係首次有無家者咧係殺傷踏入咗一個審訊程序係獲得勝訴嘅咁。嗱，成個情況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吳偉東，早晨。 早晨大家。 早晨，吴伟东，讲下今次对于个裁决同埋个赔偿上面有啲咩睇法，会唔会再有下一步行动噶？ 嗱，其实首先我哋原本就系14个，就唔系9个无家者，即系去申索人嘅做控告政府。 因为有啲过身系嘛？ 系啊，当中已经有2个过身啦，有4个失联，即系佢或者还啦，或者佢离开咗露宿。嘅區域，咁我哋未揾到。咁啊，而家剩翻最後由2019年12月21發生事件到前日，係剩翻8個繼續申索咧。咁啊，終於叫做勝訴。咁我哋覺得都係一個遲來的公義啦，因為大家都明白佢哋都係老弱傷殘為主啦。咁亦都最後有一位趙興先生喺今個月。3月6日咧就捱唔過呢個 Omicron 嘅確診咧，都過埋身。咁成件事都好無奈嘅，其實就露宿者一直都係喺個街道，其實都冇犯事嘅。但係個問題就係、今次我哋覺得好離譜嘅就係、發生呢件事咧，大家明白12月21日即冬至前一日我哋唔明白政府點解要揀最凍嗰一日去即係。抌晒嘅家当，咁大家要知道家当系等于床铺被只，咁啊翌日就22日系冬至啦，真系好冻。咁啊呢个都系针对性行为啦。咁当然你见到个政府嘅公词系有矛盾嘅，喺康文署嘅公词咧就话点解冇事先通知咧？因为惯例咧，通常政府都会贴通告一日，或者咧系有啲员都做一日话，今日洗街啊，大家要。执好啲嘢咁，大家都 老师好顺民地咧，即系帮嚟执整啲嘢，等康文署嘅职员可以清洁到街道。今次就康文署话，因为要配合警方嘅灭罪行动，所以咧就要必须保密。 嗯 所以咧就不能够事先通知。咁呢个系佢公词上嘅解释。咁但系警方嘅解释系调转嘅。警方咧就话，点解有呢个行动啊？因为咧佢要配合康文署嘅清洁行动，所以佢咪嚟咯咁样。咁嗱，件事究竟边个部门系主导紧咧？其实喺公词上咧系互相矛盾。咁但系咧就当喺法律上咧就唔知点样证实好。虽然我哋都有喺法庭提出争议咁样。我哋嗰一都系得一个部门系讲真话啫。咁另一个梗系冇讲真话啦。咁另外就见所无奈，我哋2020年6月10日入品，上咗8次法庭。咁到前日先至宣判，咁当中我哋要學習去点样提交一啲证供啊，点样寫结案陈词啊。 唔係都係因为中间嗰个程序涉及到好多嘢，我哋转头返嚟继续详细啲倾好嘛。 好啊， 都想搵你讲下成个结果点。转头返嚟继续有吴伟东香港社区组织协会讲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英国最高法院院长韦彦德和副院长贺之仪辞任香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英国政府表示支持，并指责香港国安法侵犯人权。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发言人回应话，对于英方拎所谓从香港终审法院撤回在职英籍法官搞政治操弄，对香港国安法指手画脚，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发言人话，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香港社会重回安定，法治正义得以伸张，香港司法独立依法得到有效保证，广大香港民众的各项合法权利和自由得到切实保障，中方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决心坚定不移。美国贸易代表大旗认为，与其向中国施压以改变不公平的贸易做法，不如推出鼓励美国本土制造业的政策。大旗在众议院一个委员会说，华府对北京征收大规模关税对北京的政策几乎没有影响。虽然美中对话大门打开，但是华府必须承认美中首阶段贸易协议有局限性，因此有必要采取新策略应对。大旗说，必须强力捍卫美国的价值观和经济利益，免受中方不公平经济政策和行为的负面影响，不能够只是等中国改变，呼吁企业回流并重建美国的制造基地。中方昨日说，一贯支持以世贸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尊重市场规律，反对保护主义，致力促进全球经济和贸易健康稳定发展，所谓扭曲市场行为的帽子扣不到中国头上。美国总统拜登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讨论俄乌谈判战事进展，以及美国向乌克兰提供额外援助。白宫的声明说，拜登表明美国计划再向乌克兰提供价值5亿美元的援助，并审视了上星期宣布对乌方提供的人道援助和对俄制裁情况。泽连斯基就向拜登通报俄乌谈判进程。泽连斯基在社交网站说，两人的通话持续一个钟头，共同评估在战场和谈判桌上的局势，并讨论到具体的防御支持、加强制裁的计划、金融和人道主义援助。上海过去一日新增5653宗新冠病毒感染个案，包括355宗确诊和5298宗无症状感染，其中16宗确诊是早前的无症状感染个案，其余感染个案都是在隔离管控或者相关风险人群排查中发现。境外输入个案方面，当地新增3宗确诊和1宗无症状感染，都是在闭环管控中发现。 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8，日元122.32，瑞士法郎0.924，加元1.25，人民币6.348，英镑对美元1.313，欧元对美元1.116，澳元对美元0.751，新西兰元对美元0.697。日经平均指数报27,941点，跌85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30.86美元，卖出1,931.7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8度。晚上沿岸有薄雾，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星期五风势颇大，显著转凉。星期六同星期日朝早有雨，气温下降至最低大约14度左右。星期日日间至下星期中期大致天晴同干燥。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喺新界区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嘅快线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马料水，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车龙排到去马料水对出，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对行道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咧就接近联合道噶，重复多次。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对行道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接近联合道啦。较早前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慢线嘅坏车就拖走咗，咁而家车龙排到去龙盘苑，就系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慢线嘅坏车咧，虽然拖走咗，车龙未消散嘅，排到去龙盘苑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就在环宇海湾。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赤隧道出口方向机场。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推出了临时失业支援计划，倘若最终的申请人数是超乎了政府的预期的话，会怎样做呢？政策创新与统筹办事处总监何佩玲， 我们这个临时失业支援呢，就在这个第六轮的、就是、防疫抗疫基金下面做的，中央呢都拎了一个应急费用的，那里都有几十亿，如果到时真的不够的话，那都可以在那个应急费用那里就支付。 星期六朝早8-9，星期六问责。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 全方位为你提供最新抗疫资讯， 全程直播不同政府部门及卫生防护中心举行的防疫抗疫记者会专访和专题报道， 亦会同食物及卫生局、卫生署、医院管理局、房屋署及民政事务总署紧密合作，为市民提供最新有关围封及强检安排的信息。 港台电视32 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 2022年3月31日，韦彦德、何之仪辞任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张举能表示遗憾。新增6,981宗确诊，再多135人离世。林郑月娥指近月本港人才流失是不争的事实，强调重视国际地位。乌克兰称俄军继续炮轰基辅周边，俄军指证重新部署军队。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嗱，喺2019年3年前通州街公园有无家者咧，就因为康文署同埋警方嘅行动咧，佢哋嘅家当咧系被人掉咗啦。咁啊，及后咧就系经社区组织协会咧一齐咧系去入品啦。咁啊，最新咧就系话喺小额钱财审裁处嗰度咧系裁定系胜诉，并且获得赔偿嘅，就系各人有一个嘅赔偿，就系100蚊咁样嘅。成个情况先同阿吴卫东倾紧啦，继续同佢倾下。电话旁边有香港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吴卫东。头先吴卫东咧，你 就讲到成个程序都好好多步骤啦，好冗长啦。另外都想问一下你，就系嗰个嘅结果，而家每人嗰个赔偿金额嗰度，你又点睇？ 嗱，其实有赔偿，显现咗法官咧指出到康文署有五个犯错，导致即系佢物品系托管得唔好，即系而家都系消失咗，同埋佢根本冇事先通知就攞咗人嘅，呢个都系一个问题。咁啊，我哋觉得赔偿$100都系即系露宿者都系表达不满嘅，即系冇理由佢从冇费只嗰个价值即系$100啦。咁呢个角度即系法官就提及申诉人就要自己举证，其实我觉得都近乎冇可能，因为一个露宿者露宿位置喺屋企嘅，咁我哋一般人喺屋企都会影低自己嘅重复费只，或者衫裤系咪有几多件，或者保留价值嘅单据亦都冇可能，所以我哋觉得喺整体上当然赢咗啦，其实我哋就希望系将来政府会有改善嘅行为。第一中线嚟讲，政府要设立无家者友善政策啦，以确保将来唔有无家者系基于咁样嘅状况咧，系再被侵权，即系抌咗嘅嘢冇得到保障。咁呢、這个我哋觉得即系冇钱通知系抌人嘅，呢个系极端不合理啦。短期嚟讲就系康文署要做出反应，就系法官都指出咗佢抌嘢过程系即系冇一个就系非自愿托管人，佢冇一个合理嘅谨慎态度去保管嚟嘅物品，即系抌摆咗垃圾车啊，亦都捞乱晒70个露宿者嘅物品，令到露宿者一米深嘅垃圾车攞唔翻自己嘅。咁我哋希望政府真系会改善而家嘅政策咧。第二，我哋唔需要诉诸法律，由政府有部门咧，譬如局方系专责有个无家者友善政策。当某啲部门系犯错嘅时候咧，嗰、那个局方都会即系指出到嘅问题，从而咧可以改善。不过可惜咧，到今天咧，香港都系冇一个无家者嘅友善政策。反而就呢件事件咧，我哋觉得政府部门系咪？知但系有一个不友善嘅政策或者态度，导致啲行为发生咧咁样。 你自己估计今次事件对于部门入面去处理无家者，头先你都短期、中期都相信希望有啲嘢做啦。但你估计佢哋会唔会都有啲指引或者更加清楚嘅做法点处理咧？同埋部门之间日后喺处理一啲无家者嘅情况或者服务上面，会唔会有更加多协调咧？ 嗱，其实过往嚟讲，民主同无家者都系大家。我覺得溝通無間嘅，即係我就覺得今次一個針對性行為，因為以往每一次真係洗街或者要大規模嘅清潔，佢都真係前一晚就貼通告，或者職員親自通知每個露宿啊，聽朝就會洗嗰個場地啦。今次真係行為發生咗，導致要用法律訴訟，我哋梗係希望作為康文署係會聽到法官嘅講法，佢做咗。五个错失嘅地方，我哋觉得系失职，因为法官都讲得好清楚，呢个系唔系一个合理嘅谨慎嘅态度去处理收翻嚟嘅物品。咁当然收翻嚟嘅行为本身都系我哋觉得系唔合理，冇事先通知嘛。所以我哋梗系希望康文署会从善如流地改善，不过我哋都希望透过传媒帮手问一问康文署署长。在哪度？即系佢都应该有态度去回答法官嘅五个质询，即系指出佢行为上嘅犯错嘅。 特首寻日都有传媒问到嘅时候啦，佢有回应就话，即系负责无家者嘅部门咧，一定系社署咁。其实而家社署喺支援或者处理一啲无家者嘅角色上面，系咪一个叫做专门嘅部门嚟？ 嗱，我觉得呢度有啲混淆嘅，因为我哋当然肯定就系作为福利署政府部门咧，系有。提供露宿服務嘅，包括外展隊啦，我哋社會組織會都係政府資助啦，同埋聖雅各救濟軍無家者協會都係受政府資助嘅外展隊。另外咧，政府資助呢三間機構咧係做日間中心同埋係資助宿舍嘅。咁但係我哋質疑緊就係政府冇政策，所以咧就係導致如果政府部門犯一啲針對無家者侵權行為咧，其實。我哋边个部门投诉？因为嗱，福利署系署长，康文署都系署长，大家咁高咁大，康文福我哋 好难要求科技处长唔该你评论下康文署处长有冇犯错啊咁样。因为我哋营一救援嘅电邮呢係发俾处长嘅。我哋喺十月 发俾康文署处长定係社署你讲嘅。 嗱我哋发电邮呢係俾康文署处长。 Okay, 好。 咁但如果特首提及係啊福利署当有一个服务提供者嘅角色我哋都予以肯定嘅正面地。咁但我哋好难要求作为福利署处长去質疑康文署署长犯错喎咁样。所以我哋觉得应该高层次嚟有个局长係跟进一啲无家者嘅政策。可惜就係香港冇政策呢导致而家冇局长出嚟主持公道我哋先要诉诸法律。咁啊我哋唔希望上下次经过冗长嘅两年零三个月官司打完但有两个无家者过身四个街坊唔见咗。咁我哋希望就係、政府係有好似美国纽约咁呢有无家者处。咁呢个处呢就可以係要向政府交代就係、 okay. 每年做啲乜提供宿舍够唔够有冇侵权行为能够令到老师喺街嗰度佢嘅物品都係受到法律同埋制度嘅保障。 OK， 唔該曬，吳偉東同你傾到呢度。啱啱傾過係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各位嘅觀眾聽眾點睇今次呢個事件呢18721嘅咁。嗱，社署咧就有一個回應嘅，就話咧服務隊咧一直係積極跟進通宵街公園一帶嘅露宿者情況啦，按個別需要同埋意願提供住屋同埋財政嘅支援嘅。一般進行地區跨部門聯合行動之前咧，社署會協調部服務隊啦做外展嘅探訪啦，識別露宿者嘅福利需要啦，提醒佢哋咧注意個人物品嘅存放。康文署就話咧，就住小額錢債審裁處咧嘅判決啦，康文署咧會同律政司研究判詞，以及考慮將來處理類似情況嘅安排嘅。休息一陣。 律師，贏咗遊戲先可以拎獎品 嘅。小心，我哋嚟鬥下啦！ 讚美人嘅形容詞， 好靚，好性感，好温柔。 你識答係應該嘅，因為你每日都對住我。 因為你每日都對住我。 我諗緊有啲咩你冇。想好似我哋一齐训练大脑玩游戏， 咁就要记得打电话嚟啦！ 随时赢走丰富奖品。 香港暖流， 星期一至五早上11:10， 18721千禧年代。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啊！寻日咧，特首林郑月娥喺出席記者會嗰陣啦，就提到咧係早前同百幾個咧包括一啲國際商會代表咧係視像會議啊，咁啊傾到有關於一啲嘅防疫措施嘅放寬啦，咁形容成個嘅整體氣氛係務實啦和諧，不過咧有啲與會者認為一啲措施嘅放寬唔夠，包括咧譬如一啲涉及到通關啊或者一啲檢疫酒店而家嘅情況。尋日都特別提到一樣嘢，大家都關注就係話佢提到話近月香港人才流失係一個不爭嘅事實。整个情况都想跟一位嘉宾和我们电话旁边谈，有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早晨。 早晨，罗文豪。 早晨，局长。昨天特首提到人才流失，说近月出现这个情况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你自己怎么看这个说法？你们是不是政府内部有个一些观察或者数据看到？ 其实这个是可以看到，其实在坊间在报章或者社会上面都有幾多個討論嘅，因為始終呢一個其實係疫情影響係都好大啦，對成個全球嚟講可以咁講。咁我香港作為一個好開放同埋我哋嘅國際金融中心或者商貿中心咧，其實好難獨善其身嘅。咁所以點解喺方方面面，其實係我哋一直以嚟都係全力以赴啦，係希望係可以抗擊呢疫情。咁喺個前提之下嚇，對於一啲嘅活動或者一啲嘅我哋去出外或者嚟一啲限制咧，其實無可避免。但係同一時間咧，都見到其實喺好多一啲嘅反饋啊，或者一啲機構咧，其實都提出嘅，即係呢一個咧係可能作為一個措施對一啲人員流動啊或者各方面啊，希望咧能夠咧係有一定嘅理順。所以點解今次喺特首同埋頭先你講嗰個會議上面咧，其實我哋聽到好多意見嘅，即大家對於我哋今次呢一個嘅一啲嘅理順嘅措施，包括例如話係由14日變7日啦，同埋就係話呢個取消呢個禁飛令啊，其實大家都係歡迎 咁所以呢一個我覺得一個好嘅開始嚟 嘅。即係係咪都係一啲防疫措施，可能令到一啲人才造成流失？你哋背後係咪咁樣去分析？同埋，我想知道你哋睇到呢個不爭嘅事實咧，就係、是、人才流失啦。係邊一類型嘅人才流失？係邊啲階層嘅人才流失咧？ 嗯，其實我覺得是任何社會包括我們香港在內呢，人才是我們的資產來的，所以一定我們一定要是盡我的力量去留住它。咁雖然在短期因為這個疫情可以這樣說是有一定的限制，令到呢人員的進出呢是因為有疫情的需要呢，我們需要一定的措施。但其實即使是這樣，我覺得我們最近行的這一步還有同一時間呢，我覺得看回是我們一直以來在好幾次的這個的例如是預算案也好，施政報告也好，我們怎樣去用好我們一國兩制的優勢呢？其實這些呢都是一些很在在的一些的可以說是 selling points 或者一些的賣點，令到呢些人才呢是會選擇在香港。所以我其實這一方面我覺得是即使特首都提出這個問題，同埋同一時間呢坊間很多討論，但這個是一個短期現象，因為始終我覺得作為一個的機構也好或者個人都好，他們是良禽擇木而棲，那良禽的木是什麼木呢？擇木呢就是真的看回機會，看回個未來，咁香港算係未來同埋機會所在。 Okay. 有頭先你講嘅 selling point 咧，即係有賣點之餘咧，但我想知道呢一個事實究竟你哋政府睇到係邊一類型嘅人才流失？會唔會好似而家即係香港都係國際金融中心啦，會唔會睇到金融業啊或者銀行業嘅人才流失多啲啊？會唔會係涉及一啲高層啊或者一啲經驗多啲嘅人員啊？嚟自邊啲國家？呢啲會唔會有一啲嘅概略俾大家了解一下？縱使可能係短暫嘅一個人才流失，但係其實而家流失到係乜嘢情況？係點樣咧？不如講下呢、這個。 其實我覺得是人才坦白講是流動的，所以今次因為看回這個疫情的關係，因為一些進出的一些限制可以這樣講，可能是不是說叫流失呢？反而另一方面看，可能就是說他們可能需要他們工作的需要，變了呢他們呢是在現階段呢可能是因為是他要一些去到不同的地方，或者是需要去不同的他們公司的業務去看或者怎樣都好，咁變咗咧一啲嘅依家啲我哋進出嘅限制咧，喺啲今次優化之前咧，係變咗咧造成係一定嘅限制。咁所以點解咧？其實睇翻你話邊個行業咧，反而我覺得重點唔係咩行業，重點係睇翻佢個工種，可以咁講，就係話咧係喺咩情況之下受疫情影響，或者咩情況之下咧係因為我哋一啲進出嘅限制咧，令到佢哋去履行或者去執行佢哋工作嘅時候咧，會有一定嘅限制。 咁啊，邊啲工種啊？而家睇到係？ 其實我覺得是這個是一些例如說是牽涉到你可能是要經常進出香港的一些的工作，可以這樣說，但這個是無可避免的，我自己覺得，因為始終在疫情的關係是一個大的一個宏觀的一個情況，那我們在確守我們在疫情抗擊疫情的這個大前提之下，我們在這個時候可以說全世界都是這樣的情況。咁所以點解頭先翻頭先我講嗰句説話， okay. 我有信心咧，或者係認為咧，係今次一個短暫嘅情況。 呢個係一個短暫嘅情況啦。頭先話可能未必係真係叫做人才流失去形容嘅，可能係一個流動啦。頭先咁講啦。會唔會都會做一啲大型嘅分析去無論一啲原因啦，或者入面一啲仔細，究竟所謂流動或者流失嘅人才係點啦？頭先講到一啲賣點啊，除咗現有嘅賣點之外，會唔會都因應呢一啲嘅人才流失或者流動嘅情況，你哋會有下一步工作去做，定係既然有啲賣點喺度，似乎即係政府都唔需要特別做啲咩啦咁？ 其實一直以來我們對於我們自己的優勢和怎樣發揮我們的優勢呢，我們是責無旁貸的，也都是呢我們有周詳的規劃，因為看回我們過去剛才我都介紹一直以來我們在施政報告或者是在這個預算案，甚至我們局自己一直以來推出的政策，例如說我們最近的一些的關於虛擬資產的一啲嘅監管嘅措施啦，亦都包括我哋過去關於呢個家族辦公室嘅措施，嚟緊我哋都有咗法例咧，俾呢個家族辦公室呢個稅務嘅寬免，同埋關於咧一啲我哋嘅私募基金即係所謂 private equity 嘅 PE 咧，係我哋有三步走嘅策略咧，去做大佢呢個生態圈喺香港嘅發展。所以呢啲工作咧，其實我哋過去做，喺疫情之下咧，我哋都係推進緊，同埋以後都繼續去做。呢個一方面。第二方面咧，我都除咗話我哋要即係 做好我哋嘅功夫啦，吓内功啦，吓我都要咧系练好我哋嘅武功俾人睇，即系话点样去卖我哋嘅药啦。咁所以点解我一直以嚟咧，我都同我哋喺全世界嘅 ETO 系都包括我哋同贸发局，亦都包括我哋金发局咧，系去同唔同嘅业界去沟通，同埋去介绍，同埋去听佢哋意见。看看在金融領域，主要是我們 FSCB 的領域，有些功夫、有些工作呢，我們需要提升。所以這個練內功和外功呢，其實我們是內外結合一直做，以後都會加強繼續去做。 OK， 我見到早前有些外媒都引述到歐洲商會的報告，就話即係香港政府在應對疫情啦，有啲防控嘅政策啦，咁啊預計可能咧要去到2024年初咧先至係重新開放，或者會導致一啲外資公司同埋員工外流啊，直情話會危及到香港作為金融中心嘅地位嘅。點睇呢個講法啦？頭先你都亦都即係講到一啲人才流動或者叫做流失啦，無論係點樣形容都好，呢一啲嘅人才離開咗香港之後，其實你哋有冇評估過佢哋會去咗邊一啲國家或者地方？佢哋去咗嗰啲地方之後，日后就算是通翻关或者开放翻一啲防疫政策，系咪真系可以足以吸引翻佢哋翻嚟咧？ 其实我觉得呢个问题咧，可以从一个比较宏观角度去睇嘅，因为我哋香港好细啊，同埋咧我哋服务嘅经济体咧，基本上系全球嘅，咁所以一直以嚟我哋面对竞争都系全球啊，因为呢个生意大家都想抢，大家想争啊。咁虽然疫情之下系因为一啲人员流动进出，我哋一定有限制。但是其實我們一步逐步咧睇翻頭先我講嗰個核心內容咧，點樣練好我哋嘅內功同埋外功，令到大家知道呢個係機會所在、機遇所在咧。我覺得啲人始終會翻嚟，因為始終你諗翻轉頭，佢哋走得快，其實翻嚟都可能我都可以快。咁同一時間咧，其實受影響嘅可能係一啲真係佢哋工作嘅需要，係需要係比較自由或者比較多去地區上面流動嘅一啲嘅人士。咁所以呢一方面咧，其實如果我哋疫情控制得好，同一時間咧，係我哋下一步喺唔同嘅策略方面，我哋發展嘅機遇方面咧，能夠係持續去推進我哋一啲賣點咧，喺呢方面我係有信心嘅。 另外，我見咧，尋日林太喺記者會咧都有提到一樣嘢，就係話喺即係好難去分咧，即係內地同內地通關同埋同海外通關嗰個先後次序。咁但係亦都強調咧，政府嘅立場可以同時同內地同海外通關嘅。可唔可以講下呢一個嘅諗法係點？因為呢個之前講法有啲唔同嘅，因為之前咧好似就有少少比較，成日都話商務嘅活動咧，兩者比較之下咧，內地更為重要嘅首要任務係達至同內地通關嘅。今次個講法咧，大家即係輿論上覺得有啲唔同。你哋政府諗法係點嘅咧？ 其實我覺得去翻嗰個事情嘅核心啦，可以咁講，即係我哋香港係打唔少生意啊，我哋係迎來四方嘅客人啊，啲業務啊，呢、這個一直以嚟咧係我哋嘅發展嘅基礎同埋根基嚟嘅啊，咁所以連通內地、連通國際咧，一定係我哋嘅目標嚟嘅呢一方面。咁第二咧，其實睇翻係外國人點解會嚟香港咧？咁當然睇翻我哋香港自己機遇啦。同一時間，亦都有時更加重要嘅就係我哋能夠有連通內地嘅特性。所以點解咧？要視乎疫情嘅情況，睇下我哋呢個兩個連通咧點樣推進。亦都係咧，林太喺琴日，我相信喺講嘅時候咧，係背後一啲理念。 但現實上，譬如內地同好多海外嘅國家咧，喺個防疫政策上面係唔同嘅，點樣可以同時符合到？兩個嘅條件又同時可以通到兩面嘅關咧，現實上係咪真係可以做到講咁樣咧？ 所以就係點解頭先你都講過嘅，就係、是、話我哋要睇住疫情嘅情況嘅發展嚟推進我哋部嘅工作、因為始終疫情你都知道係好快速嘅啊，即係即使頭先大家都知道一直以嚟喺第五波疫情之後咧，其實對我哋一啲影響方方面面都大家睇到啊。咁所以點解我哋要好審慎，亦都好謹慎咁樣去推進持續咁樣我哋抗疫工作，同埋下一步睇下情況咧，而視乎具體嘅情況先去決定究竟點樣去。進一步去開通我哋頭先你所講呢方面的工作。 整體嚟講，我先聽下局長講，同埋尋日阿林太所講，好似似乎對香港本身一啲嘅優勢仍然係好有信心，但喺疫情之下又唔知幾時通得翻關，亦都唔知係即係究竟海外先定內地先定係真係可以同時通關嘅時候，呢啲優勢有冇對於外資或者外商嚟講係削弱緊嘅情況？你嘅觀察係咪咁？ 其實我覺得。從我哋平時同呢個商會接觸，或者同一啲領事接觸咧，其實大家都知道咧，疫情咧係一個全球嘅事情啊，咁同埋全球依家唔同嘅地方咧，都用緊唔同嘅策略去處理呢個問題啊。咁其實我哋喺呢一方面咧，我覺得喺某程度上喺過去一段時間 我推出一啲理想措施咧，其實好多方面都回應咗大家嘅一啲嘅訴求咯，可以咁講，因為大家見到，例如話係對於一個嘅或者外籍人士或者一個外來人士喺香港其實佢最想希望有嘅唔單止工作本身嘅機會咧，都係有關於佢嘅子女嘅教育啊，或者其他嘅方面嘅一啲嘅配套咁所以點解你見到陸陸續續咧，我哋喺聽到大家嘅意見，都係喺方方面面咧係推進翻一定嘅優化同埋理順。去回應翻咧業界或者係方面嘅一啲嘅訴求。 另外想再兩問一問局長，就係英國最高法院嗰兩位嘅政府院長嘅辭任咗香港終審法院嘅職務啦。見到有啲報章都引述到一啲財經界形容係有份量嘅人士，話法治係香港重要基石啦。今次嘅情況可能會影響到香港國際金融嘅地位，造成負面影響。局長點睇呢個？ 呢方面我唔擔心嘅，因為始終我哋香港呢個嘅法治嘅基礎係好清楚。同埋另一方面喺成件事上面背後嗰啲政治嘅嗰個動向咧，或者個動機，大家都好清楚。所以大家其實如果係明事理嘅，分清咗事實嘅，係好清楚知道咧，其實我哋法治嘅呢個基礎係冇受影響。 會唔會影響到國際形象咧？ 其實呢一方面你見到方方面面喺國際社會也好，或者商界都好，其實佢哋都係講事實講道理嘅人嚇。睇翻事情嘅核心，其實我哋香港一直以嚟遵行嘅就是法治嘅精神同埋基礎。同一時間，我成日都講嘅，其實如果係喺亞洲嚟講，有邊個地方你可以告政府告得入嘅，就是香港嘅啫。咁所以呢一啲其實係一啲好明顯、好具體，亦都係過往一直以嚟咧係行之有效，日後都繼續嘅優勢。呢方面我真係唔擔心。 唔該曬許正宇局長，啱啱傾過就係財經事務及副務局局長許正宇嘅。轉頭九點鐘翻嚟，繼續香港電台第一台《千禧年代》。 解脱国安法后，外界的观感宣布他和副院长何之义将会辞去香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的职务，即时生效。两人是2020年港区国安法生效之后第三和第四个人离开香港法院体系。同时自1997年香港政权移交之后，英国派现任法官到终审法院担任法官的安排告终。明报报道。 《星島日報》相關報導就提到，外交部駐港公署發聲明，批評英國打法官牌、搞政治操弄，假借召回終審法院英籍非常任法官，惡意污蔑抹黑香港國安法，肆意詆毀香港法治，粗暴干預香港事務。公署對此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對於兩位來自英國的終審法院海外法官請辭，大律師公會發聲明表示深感遺憾。大律師公會主席杜鑑坤形容是純粹的政治杯葛，以杯葛中央政府不相信兩個人辭職，與香港的法治司法獨立有關。律師會會長陳澤銘就說，辭任決定令人深感遺憾，這做是違背市民和法律界對海外法官參與終審法院工作的廣泛支持。星島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第五波疫情持續放緩，單日確診的人數從高峰回落至大約7000人。衛生防護中心說，確診數字雖然是輕微減少，但仍然有不少人未有中招，他們的感染風險仍然是較高。有呼吸科醫生就認為，確診高峰四個星期之後個案下跌大約90%，相信4月21日能夠如期逐步放寬防疫限制。東方日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第五波疫情嚴峻，港大醫學院分析上個月兒童感染 Omicron BA.2 入院個案，錄得4宗兒童死亡，是佔入院兒童死亡率達到 0.35%， 是兒童流感入院死亡率 0.05% 的7倍，更加有1.5%入院兒童出現神經系統併發症，同樣高於流感比例。團隊指，幼童未有接種疫苗和未曾感染，染疫之後會併發嚴重個案或者甚至死亡，感染之後情況或者未如想像中輕微。經濟日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特區政府早前宣布，由本星期二起，院舍院友如果染疫可以直接聯絡社署和衛生防護中心，經評估之後，如果患者情況合適，可以直接送往長者暫托中心，無需事先入院。不過有長者院舍就說，前日為院友申請入住暫托中心，但至今仍然沒有下文。有暫托中心的承辦商就說，整個病人轉介機制涉及社署、衛生防護中心和醫管局，行政環環相扣，稍有不協調就會出現滯後。文匯報報導。 信報報導，特首林鄭月娥昨日出席抗疫記者會的時候，承認嚴厲的防疫措施或者會影響外資，香港出現人才流失是不爭事實， 但對前景仍然充滿信心，並且指本港在金融方面極具優勢，相信外資會看到香港是個能夠賺錢的地方，並且直言如果看不到就沒辦法。信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大公報的社評說，英國國會以討論是否派出法官到香港為理由，對香港法律制度作出毫無根據指控。同一時間，兩名英國法官宣布辭去香港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社評說，以政治操控破壞司法，再次說明英國所謂的三權分立不過是一個笑話，假法官牌撼動不到香港司法獨立的客觀事實。大公報社評。 成報社論，不遵從強檢令、強制檢測公告和違風強檢下的檢測規定新罰則今日生效。不過，食物及衛生局昨晚突然發新聞稿，更正內容，將罰則分為兩個部分。在違風強檢大廈的居民，如果沒有遵從強檢指示，罰則進一步調高到50,000元和監禁6個月。社論說，在重大的抗疫資訊方面，竟然出現如斯混亂，絕不可取。成報社論。 《東方日報》政論就講到，特首林鄭月娥終於承認本港人才流失是不爭事實。政論話，如果真係好似佢自己所講，冇人比佢更加重視香港國際地位，就應該趁住疫情放緩之際，盡快制定放寬社交距離措施嘅時間表。咁並且要有清晰嘅路線圖，俾市民同埋外資了解香港幾時先至能夠同內地同國際通關。抱殘守缺、固步自封，只會死路一條。《東方日報》政論。 明報社評說，行政長官昨日表示，政府立場是希望同時與內地以及海外恢復人員來往，當中先後次序難以說明，這個講法與之前首要仍然是與內地通關又有不同。社評認為，香港與內地以及外地同時恢復往來是癡人說夢，清楚交代取捨，各界才知道怎樣配合，政府迴避抉擇，看不到對吸引人才來香港有什麼好處。明報社評。 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啲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 C 隧口。重复多次咧，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有交通意外，排到去 C 隧口。咁至于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啱啱清理咗5分钟左右，车龙就未消散，排到科学园对出。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快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科学园对出。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住对行道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咁而家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住对行道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喺新界方面，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大赤沙消防局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日出大道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屯赤隧道出口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将军澳明德村明道楼、将军澳彩明苑彩桂阁、柴湾兴民村文日楼、筲箕湾爱东村爱泽楼和将军澳宝林村宝智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 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2022年3月31日，韦彦德、何之仪辞任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张举能表示遗憾。新增6981宗确诊，再多135人离世。林郑月娥指近月本港人才流失是不争的事实，强调重视国际地位。乌克兰称俄军继续炮轰基辅周边，俄军指证重新部署军队。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政府预咧就系下个月咧系4月2日啊，应该就系会派咧呢一个嘅防疫服务包啦，咁入边会有啲口罩啊、检测包向全港市民都会派嘅，咁而家应该就做紧呢啲包装嘅。稍后咧我哋都会咧系访问到咧民政事务局咧处理局长陈积志嘅，咁你有啲咩睇法咧？对于呢个1872311，有关于咧疫情嘅情况，寻日咧就系多咗6981宗嘅新冠阳性个案啦，比起之前一日咧都系再减少咗，亦都系连续5日咧系少过10000宗嘅。喺公立医院离世嘅呢一啲个案咧，就系涉及到135人啦，年龄介乎41至105岁咁。成个情况又想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啊，有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早晨。 系早晨，蔡乐文。 早晨，何柏良。疫情去到6000多宗啦，寻日嘅公布，连续五日少过10000宗，嗰、那个嘅趋势你点睇？而家下跌呢一啲嘅阳性个案嘅速度系咪又系预期咧？ 啊！呢、這個趨勢其實都是預期之內的，咁香港這一波的爆發咧，咁、那個上升和下降，你睇嗰個週期啊，同埋涉及的時間咧，就同世界各地咧，大致上個病毒爆發的週期咧，都是差不多。咁所以咧，就我估計個個案咧，就都會一路咁下降落去啦。咁但係有幾方面咧，我哋屬於係唔係幾確定嘅。首先在香港呢，我們那個疫苗接種的情況呢，就距離一個安全的水平呢，就還有很大，就是還有很久才去到安全 的水平，這間可以再講多一點。咁另外其次呢，就是現在香港很多的社交疏離措施呢，還是相當之嚴謹咁樣去落實啦，咁所以就如果當呢啲措施開始放寬啊，譬如你開始復課啊，就呢啲場所開始開翻啊，市面人流多咗嘅時候咧，咁有機會咧就嗰個疫情咧會出現一啲反彈啦。咁如果你出現反彈嘅時候咧，咁香港仲係有好大量嘅高危人士咧未完成嗰個基本疫苗接種，咁所以咧就唔可以抱有一個樂觀嘅心態啦。咁同埋你始終，就到今天就個疫情都已經係有大量嘅人死亡。 頭先你話即係都擔心可能會有一個反彈嘅危機啦，呢一啲個案係咪就係可能最大嘅一個機會，就係4月21日起，如果真係分階段放寬一啲社交距離措施，呢一個嘅疫情反彈就係、是可能係一個時機咧。 會㗎，嗱呢個係一個大嘅風險位啊。咁因為如果你睇翻咧，就我哋而家香港嗰個整體疫苗嘅接種情況咁啊，咁完成咗基本疫苗接種，即係3針科興、2針伏必泰啦。咁用完成基本疫苗接種咧，呢個係一個科學化嘅評估方向嚟嘅，因為咧你完成咗咧，就感染之後咧就出現個重症機會比較細啦。咁整體香港嘅人口咧，得60%係完成咗基本接種啫。咁如果係高風險就一老一嫩咁啊，咁就3至19歲咧就得28%，60歲以上咧得41%啫。咁而你就算係計算埋就第五波，香港就可能有20%或者係1/4嘅人口受到感染咁啊。咁頭先我講呢啲嘅基本疫苗接種完成咁啊，你計埋嗰條數落去咧，咁整體香港你到4月21日就考慮埋第五波感染咗啲人嘅短時間之內有一定免疫咁啊，咁我估計都唔會超過70%啦。咁所以就去4月21日去到放寬啲社交疏離措施咧，如果你唔係有一啲針對性嘅安排咧，咁就我擔心會反彈啦。咁反彈最唔想見到嘅咧，就係、是、你嗰啲高危嘅群組啊、院舍啊、社區裏面嘅長者啊、兒童咧， 又再出現新一輪的死亡。 OK， 在想講呢一啲針對性的安排之前，我想先問咗另一個數，因為而家咧仲係有過百的患者咧，即係每日係即係過身嘅，因為新冠。其實而家都一路派緊嗰啲新冠口服藥噶啦，即係亦都有足夠嘅供應，似乎足夠嘅渠道去派啦。點解仍然個死亡數字都係過百咁樣嘅咧？ 香港而家咧，其實就對分析嘅疫情咧，一啲有用嘅數據咧，就政府啊，即係為冇即係將佢比較全面咁樣公開俾市民知道。咁、其實裏面咧就有幾個重要嘅環節咧，咁而家市民大眾咧係完全唔掌握嗰啲嘅數字。咁頭先主持提到咁啊，如果你留意每日就嗰啲疫情記者會去公布。嚴重同埋危殆嘅住院個案咁啊，長時間以嚟咧，你將呢兩條數加埋，就每日或者係累計咁啊，係遠遠低過咧佢公布死亡嗰個數字。咁點解會有咁樣嘅落差咧？係唔係有一啲個案佢根本上咧就冇機會入到深切治療部，即係冇經過喺醫院裏面咧就治療就嚴重或者危殆已經係直接死亡咧？咁呢個我覺得就佢應該有一個詳盡啲嘅流行病學嘅分析啦。咁另外你其次就而家嗰啲嘅高危人士咁啊，咁佢去到醫院嘅急症室，係唔係仲係好似一個月之前就輪候好長時間？如果一個月之前咧，咁最差嘅時候咧就大量嘅長者咧就喺急症室裏面咧就等兩個星期都入唔到醫院嘅病床。咁而家咧，其實你醫管局整體所有嘅醫院咁啊，咁急症室加埋咧就都好似仲係每日講緊有成100人咧喺急症室裏面咧係未曾入到醫院嘅。咁另外你就屬於高風險感染嗰啲人士咁，咁個派藥比率係點咧？係唔係而家持續上升緊咧？所有呢啲嘅數據咧，就其實政府都冇公布。你冇公布咧，變咗就市民冇辦法配合咧，亦都掌握唔到咧。就而家預計你過三個星期之後放寬咧，就各方面嗰個準備係咪就緒咯？咁所以你就唔係清楚掌握，俾市民清楚掌握嗰、那個疫情各方面個落實嘅情況咧。咁你就冒然喺21日決定放寬咧，這個就未必是一個很穩陣的做法。 剛才你提到可能即有一些未經深切治療部即有一些治療就是過身的一些新冠患者，其實是不是都可能在一個數字上推算到在醫院上面還有一些環節是做得不夠？另外剛才你說針對著現在一些基本疫苗接種那些的比率都相對低一些，有一些針對性的安排，你覺得應該要怎麼做呢？ 有幾方面其實政府要去想一下。到今天為止咧，就如果你睇翻全香港未曾接種任何一針疫苗咧，仲講緊75萬人。咁75萬人咧，其實就你話香港人口嘅1/10啦，咁但係都仲係一個好龐大嘅數目。咁點解有咁多人到今天就經歷第五波咁慘痛嘅叫爆發之後咧，都唔願意馬上去接種疫苗咧？好大程度咧，就呢啲嘅人士咧，就佢對於嗰個疫情或者特別疫苗個安全啊，同埋成效嗰度咧，係錯判咗。咁過去嗰年紀裏面咧，咁可能有部分市民咧，咁經唔同嘅途徑咧，接收咗好多假嘅資訊、錯嘅資訊，就對於嗰個疫苗嘅成效同安全咧，就可以話根深蒂固，洗曬腦。就會俾呢啲有毒啊假嘅資訊咧，影響咗佢嗰個嘅判斷。咁政府當然咧就要加大力度去嗰個宣傳啦。咁另外其次咧，喺推動嗰方面咧，咁我覺得有幾個措施咧可以做咧，就令市民咧更加深切體會到咧接種疫苗嗰個嘅重要性。嗱，咁第一咧就你到昨天就香港有7493人死亡。咁呢個喺近代香港嘅歷史裏面啦，咁傳染病或非傳染病嘅歷史短時間之內咧，咁龐大數字嘅市民死亡咧，係前所未見。咁所以我覺得喺下星期清明節咧，政府應該下半期咧致哀嘅。咁呢個你可以提升市民咧對嗰個疫情咧，佢對佢嗰個香港嘅影響嘅認同。第二方面咧，就推行嗰個疫苗通行證嘅時候咧， 要有針對性，就或者講要加辣啦。咁、那個加辣個做法咧，就睇翻而家咧就喺第一階段啦。咁跟住4月30日之後咧就第二階段。咁4月30日你同政府就已經宣布咗4月21日打後開始放寬社交疏離措施啦。咁呢個係唔銜接嘅嗰、那個時間。咁所以你應該咧就將4月30日褪前翻去4月21日。咁其次咧就你4月21日之後開始咧。唔應該用兩針疫苗咧嚟到計算嗰個疫苗通行證。兩針本身咧就唔係一個科學嘅做法嚟嘅，因為你科興疫苗咧係需要三針，咁先至算係完成個基本疫苗接種。咁所以4月21日之後咧，應該就已經全面落實咧，就以完成基本疫苗接種，打咗三針科興或者打咗兩針伏必泰疫苗嘅人士咧。先至可以咧就使用嗰個疫苗通行證。咁、嗱，你部分人如果佢選擇唔打疫苗，或者選擇咧就需要四個月先至完成到三針科興疫苗嘅人士咁啊，咁佢咪遲四個月之後先至可以使用嗰個疫苗通行證咯。咁你香港就你盡快咧就落實呢個科學為本嘅疫苗通行證咧。咁已經完成咗疫苗接種嘅人士咧，佢可以多啲嘅自由度。咁、 okay. 如果佢係未曾完成呢啲嘅人士咁啊，咁你要喺各方面咧就去收緊啦。咁包括就如果佢本身係一啲在職人士，就唔係講使用服務嘅人士咁啊。咁你係而家公立醫院啫，咁你其他所有嘅醫療機構診所啊、中醫診所啊、就私家醫院啊、化驗啊，所有呢啲，甚至乎咧所有室內嘅工作人口咁啊，咁佢翻工。就翻去佢嘅辦公室裏面所有私人機構都應該咧喺4月21日之後咧全面使用呢個疫苗通行證，同埋以完成基本疫苗接種嘅要求咧就為一個基準。咁一個前提下面咧，你一方面要推動咗疫苗接種啦，咁另一方面咧，你就算嗰個疫情就有一啲反彈咁啊，咁你受影響嗰啲人咧，咁佢主要都係集中喺已經完成咗基本疫苗接種啊嘛，咁你可以減低感染之後咧就出現重症同埋死亡咧，就帶嚟嗰個嘅大家唔想見到嘅影響。 Okay.另一個想同即係何柏良傾咧，就係、有關於近日有個即係新冠病毒喺香港嗰個死亡率嘅討論，究竟嗰個嘅基礎，即係所謂墳墓咧，係用一個實際染疫，可能有一個推算嘅人數去計，定係官方確診咗陽性嘅人數去計咧？咁啊，見到譬如許樹昌教授有個建議嘅，就話可能喺第五波疫情嘅後期嘅末段咧，就做一啲大型抽查，安排過萬人咧係做抽血抗體測試。想問一下你認唔認同啦？第二就係、如果用抽血抗體測試係可以分到邊啲係打針得出嚟嘅抗體，邊啲係感染咗而係即係得出嚟嗰個抗體，係咪可以分辨到嘅？ 嗱，呢啲嘗試去淡化香港個叫傷亡慘重嘅討論，我哋呢二次都冇。咁、其實你話呢啲個案死亡率或者感染死亡率咁啊，咁喺我哋醫學界裏面咧，本身唔係一個新事物啦。咁從來冇任何一個科學嘅計算方法咧，你會用一個數學模型推算嘅數字咧，嚟到計算嗰個個案或者係感染嘅死亡率。咁如果你係就住感染死亡率咁啊，咁其實就一個月前咧，就已經喺《權威醫學期刊》咧就發有呢啲研究報告發表咗啦。咁就整合咗咧全球53個國家就2000幾個呢啲嘅血清調查。咁就住個原始病毒咧，喺唔同年齡層佢感染之後咧，引致嗰個死亡嘅機率咧，已經有一個都相當之清楚嘅表述嘅啦。咁所以而家你話香港，我哋而家你去做重複做呢啲咁樣嘅評估，我睇唔到對我哋預防疫情或者前瞻性咧有咩實質嘅幫助。嗱，另外其次咧，就呢啲血清嘅檢查咧，咁香港我哋咧就有280萬人咧係起碼打咗一針科興疫苗。咁如果你接種咗科興疫苗嗰啲人士咁啊，咁你抽血檢驗佢嗰個嘅抗體啊，基本上你係冇辦法分辨到咧，佢有個抗體咧，因為接種科興疫苗咧就抑或咧係曾經受過感染。咁所以我覺得咧就唔好再花啲無謂嘅時間咧，就去淡化。呢啲疫情嗰個嚴重性咯，咁你淡化嗰個疫情嘅嚴重性咧，就只會令到市民咧就對嗰個新冠疫苗啊，或者新冠病毒引致咧對我哋社會嘅影響咧，就越嚟越混亂。咁所以我都希望政府可以諗清楚咧，就 住對市民教育啊各方面嗰度咧就。那個說法咧就可以保持翻有一致性。 嗯，另外想問下何柏良，就係、是今日有報道都講到，而家咧用一個快測嘅申報系統咧，有兩類嘅康復者咧係唔可以申報上去嘅，咁就係因為佢哋淨係接受採樣，譬如你採樣咗陽性，兩日內嗰個嘅測試結果要報上去啦。咁就咁有啲情況，如果係過咗兩日嘅話咧，就未必可以報啦，亦都唔可以後補上去呢個平台度申報啦。另一個情況就係、是、如果喺2月25號之或者之前咧。即係個系統未用得嘅，咁當時亦都未准許呢啲日期之前嘅人係快測陽性，又可以後補翻補上去，咁變咗呢一啲康復者咧就唔能夠報上個平台度啦。對於而家即係政府去了解成個疫情感染嘅人數啦，對於呢啲康復者唔能夠報嘅同時，亦都唔能夠短期內去打針啦，有啲憂慮或驚會影響到個身體啦。咁點睇呢一個情況咧？喺個系統上有冇需要改善？點睇呢一啲康復者憂慮咧？ 呢、這個我相信是一個行政安排的問題，本身就應該不是一個大的問題來的，所以就政府它我相信稍後時間就會調整回現在就申報、啊、或者有一些其他的安排就處理回這部分人士呢就他呈報了自己曾經受到感染各方面的需要，因為你說有市民佢確實曾經係受到感染嘅，咁呢個不爭嘅事實嚟啦。咁你就唔應該因為嗰個行政嘅安排或者有操作上邊咧有一個滯後，就令到佢哋咧就無所適從咯。咁呢個我相信就政府一定會充分考慮到同埋會解決嗰個問題。 嗯，頭先話有啲康復者都擔心，如果佢哋即係冇機會報翻呢一個即係自己感染過嘅情況啦，又唔可以去打針。就怕如果打針就會影響他們的身體，或者有些擔心說減低那個疫苗的功效，甚至多了心肌炎，其實這些憂慮是合不合理的？ 不合理的，也都不會沒有這個情況的。其實你就住康復者接種疫苗，大部分在外國那個做法，譬如以在英國、美國、澳洲為例，康復了之後他們的疫苗接種安排咁基本上就同冇感染過嘅呢個人士咧，大致上係睇齊嘅。咁所以如果佢已經係康復咗冇病徵咁啊，咁你如果係按翻國際現行多數國家嘅做法咁啊，咁佢哋原本就應該要接種第二針、第三針啦，咁都係可以如期接種。只不過香港咧就住可能考慮一啲其他行政啊各方面嘅因素咧，咁接種如果係康復咗嘅人士咧，就某啲情況下邊咧就可以打少一針啊。或者就唔需要接種啦。咁如果你話係打多咗疫苗咧，本身對佢嚟講咧係冇害處。 好，唔該曬何柏良。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點半，由陳景瑤報道一節新聞。行政會議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驊說，要譴責英國政客向兩名英國大法官施壓，導致他們辭任香港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相信兩人是承受不到政治壓力，他對事件感到失望和遺憾，強調政治和司法獨立是兩回事。湯家驊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兩人辭任並沒有實質的理據，例如提出本港民主進程和個人自由受威脅等，即是屬於政治爭拗的議題。而本港終審庭目前只是處理過一宗涉及香港國安法的保釋情況，未涉及審議國安法罪行。如果以此政治理由辭任，會令人誤以為香港並沒有司法獨立。他又說，相信事件不會影響終審庭的運作，但估計日後委任海外法官，取決於有關國家會不會敵視中國和香港等的因素。警隊首次派出警察醫療特別小組到三間公立醫院，協助提供非緊急救護車服務，加快運送新冠或非新冠病人轉院、出院或者轉往其他隔離設施。今個月初至今已經為超過1800名病人提供運送服務。小组由40多名现职和退休警员组成，属于自愿参与，曾经接受警察导向战术急救医疗课程以及医管局提供的专门训练。小组由2名警察学院荣誉医务顾问带领。 有份参与小组工作的新界北冲锋队高级督察蔡清峰说，体会到基层长者的需要和前线抗疫及医护人员的压力。另一名参与行动的警署警长黄敬慈说，日后带领同事执勤的时候，对一些预防感染的措施意识会更加高。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认为，与其向中国施压以改变不公平的贸易做法，不如推出鼓励美国本土制造业的政策。戴奇在众议院一个委员会说，华府对北京征收大规模关税，但北京的政策几乎没有影响。虽然美中对话大门打开，但是华府必须承认美中首阶段贸易协议有局限性，因此有必要采取新策略应对。戴奇说，必须强力捍卫美国的价值观和经济利益，免受中方不公平经济政策和行为的负面影响，不能够只是等中国改变，呼吁企业回流并重建美国的制造基地。中方昨日表示，一贯支持以世贸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尊重市场规律，反对保护主义，致力促进全球经济和贸易健康稳定发展。所谓扭曲市场行为的帽子扣不到中国头上。俄乌战事持续，乌克兰说与俄罗斯会在当地星期五恢复网上和谈。乌克兰谈判代表在网上贴文说，乌克兰曾经提议两国领袖会面，但是被俄罗斯拒绝。俄方说需要就条约草案开展更多的工作。俄乌代表日前在土耳其谈判之后，乌方表示已经取得充足的进展，以便促成总统泽连斯基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并且将提案交给俄罗斯。另一方面，虽然俄军提出会大幅减少为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但是泽连斯基表示怀疑，说俄军准备对东部顿巴斯发动新空袭。他又说，虽然乌俄代表正在进行和谈，但目前只是空谈，未有具体的细节。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下昼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8度。晚上沿岸有薄雾，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星期五风势颇大，显著转凉。星期六同星期日朝早有雨，气温下降至最低大约14度左右。星期日日间同下星期中期大致天晴同干燥。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227点，跌4点，总成交金额74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64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09点，跌5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友邦保险83.35升8.5，京东集团237.2跌8毫，腾讯控股380.2跌4毫，药明生物67.15跌2.05，海螺环保7.8跌1.99，阿里巴巴114升1毫，中国海洋石油10.8跌3.2，快手75.9系升2.3，中远海控13.52跌4.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8，日元12.25，瑞士法郎0.923，加元1.25，人民币6.349，英镑对美元1.314，欧元对美元1.118，澳元对美元0.751，新西兰元对美元0.697。日经平均指数报28,067点，升40点，港金报18,020元，升9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26.83美元，卖出1,927.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两宗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啦。龙翔到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翔到去荃湾，近住观景台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咁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上山方向，近住东山台咧，曾经都有交通意外噶。呢一宗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司徒拔道上山方向，近住东山台呢一段咧，仲系车多少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 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劳资审裁处对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比较车多，后少少近住马场嗰段都仲系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屯赤隧道出口去机场、屯门黄珠路隔音屏去蝴蝶村，同埋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我觉得啲长者啲心理上等等嘅需求，生命热线执行总监吴志坤， 好多都系可能牵涉担心自己会确诊啦，或者确诊咗之后影响到屋企人，或者系唔知道点算。如果收到一啲资讯觉得唔清楚或者唔理解嘅时候，可以主动啲去求助，主动啲揾人问清楚、了解清楚。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2022年3月31日，韦彦德、何之仪辞任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张举能表示遗憾。新增6981宗确诊，再多135人离世。林郑月娥指近月本港人才流失是不争的事实，强调重视国际地位。乌克兰称俄军继续炮轰基辅周边，俄军指证重新部署军队。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政府预咧4月2日啊，即系星期六咧，就会向即系开始派呢一个嘅防疫服务包，预计咧7日咧就会完成呢个派发噶啦。而家咧都做紧一啲包装嘅程序嘅。你又点睇1872311、1872311？见到特首林郑月娥咧早前都话，预计呢一个防疫服务包咧系有要包咧350万份嘅咁。又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喺电话旁边倾下，而家个准备情况同埋嚟紧派嗰个情况吓。民政事务局处理局长陈积志，早晨。 早晨，主持你好。 早晨，陈思智，处理局长，想问一下啦，而家呢一个防疫服务包4月2日开始派啦，喺人手安排啊、物资调配、包装嗰啲工作系咪都做紧噶啦？同埋有几多人去参与咧？因为我见有啲系义工，有啲系公务员嚟嘅，分别有几多人参与嚟嘅？ 多谢主持，系我哋十分之顺利。我哋成个个制作咧，我哋系3月30日之后，昨日开始咧，我哋咧就系、是、首先咧就要做呢个系包装嘅工作。準備是為了就完成350萬份的這個防疫的服務包呢，派給全香港呢是每一個住戶的。那我們昨天開始呢已經是那個包裝的工作呢已經是順利展開了。我們預計呢是可以3日完成之後呢，隨即在4月2日呢開始向全香港所有的住戶是派發。我們預計呢是7日之內呢就可以完成得到这个工作呢，其实相当之好大的。但是呢我们就是由我们特区政府主导啦，主要是由我们民政系统呢是策划的。我们局之下呢，我们的民政总署和康文署呢的同事呢是做了很周详的一个是策划的工作，也都很高兴呢是得到大量的社会民间的力量去支持。我们总共呢是有350多个的民间的组织呢是参与这个行动的，其中是包括 最主力嘅咧就係全港社區抗疫連線啦，呢個係一個民間嘅組織，係專係成立咧係負責幫我哋特區政府做抗疫嘅，亦都有咧係我哋嘅社團啦，有同鄉會啦，有六大善團啦，有我哋嘅青年嘅組織，即係我哋一班青年人，我哋有我哋嘅制服團隊，好似童軍啊等等啦，甚至乎有啲宗教組織，有啲非政府機構，以至係有啲社企都有。我哋講成個行動咧，係得到全港好多嘅組織、跨界別、跨光譜嘅人去支持我哋嘅。 Okay. 我哋總共咧係有17,000多名嘅義工咧，係來自民間咧，係同我哋公務員隊咧係一齊咧係做呢一個行動嘅。 嗯，咁幾多係公務員啊？真係頭先講義工係17,000个啦。 公務員咧，其實成個政府都動員去策劃嘅啦。不過親直參與嗰個包裝同埋之後派發嘅話咧，我哋大約有2,000名公務員到啦，來自唔同13個局同埋佢下下嘅部門都有嘅。我哋好高興啊！有啲公務員團隊咧，佢一個部門咧，我包你一個場，成個場係佢哋咁做。亦都有啲團體咧係成個場包起，譬如可能有個童軍啊，或者有個地區組織啊咁樣。那個生產咧亦都好順利啊，主持。 嗯、 我哋琴日9點準時，差唔多130個站咧都係開工，生產係順利，亦都係超咗標嘅。我哋琴日咧總共咧係因為我哋350萬份咧，希望3日做起，咁咧就係琴日咧已經一日咧就已經做咗咧係160萬份啦，即係45%有多嘅，咁即係一日都已經做咗3日嘅工作嘅一半啦，咁所以咧我哋好有信心咧今日。3日之內一定可以完成得到。 OK， 我見你哋包裝嘅地方，有啲係學校啦，有啲係社區會堂啦，呢啲係包裝嘅地方啦。嚟緊有啲地方咧係喺18區做一啲派發發放點啊。我見你哋話有130個發放點嘅，分別係啲咩地方嚟㗎？係咪又係啲社區會堂咁嘅？ 我主席，首先咧，我哋而家用嗰啲地方咧，正如阿主持嚟講咧，主要係啲學校啊、社區會堂同埋體育館。咁就呢個就係做一個包裝嘅工作，3日之內完成。一完成咗之後咧。包裝站轉為存貨站同埋發放站，咁我哋點樣做法呢？亦都喺度呼籲咧，全港市民咧，你哋只要安坐家中咧，你就攞到呢個包啦，唔需要事先登記，唔需要去出去攞，唔需要排隊嘅，全部係送到去各位嘅大廈嗰度嘅。咁、我哋點樣做法呢？我哋就會香港嘅大廈主要都係公屋或者私樓嘅啫，係咪？咁公屋咧，我亦都房屋處好幫我哋手啦，係幫我哋咧就係攞咗貨咧，就喺佢哋啲屋村派發。咁可能喺屋村個管理處啊，居民落嚟咁咪攞到咯，係咪？咁好方便嘅。如果私樓係點咧？私樓咧就大部分都有物管公司嘅，我亦都好感激物管業啦，佢哋好支持，佢哋啲協會啊或者大嘅物管商咧都全力支持我哋計劃，佢哋都會嚟我哋啲站咧。攞貨，攞完貨就拎翻去屋村，又係透過去屋村管理員喺管理處嗰度派。咁如果有啲係法團，佢冇管理公司，佢法團自己管嘅，咁我哋都同啲法團咧協作咗噶啦。我哋會將啲貨送去大廈度，咁由法團主席就透過佢哋管理員，亦都派到俾住户啦。最比較複雜咧，主持就係嗰啲所謂嘅三無大廈，即係又冇業主，又冇居民組織，又冇管理公司，咁點辦咧？ 嗯。 咁呢啲咧，我哋送上門，我哋透過啲義工同埋啲公務員同事咧，逐家逐户、逐層樓梯咁行上去咧，就係派俾佢哋嘅，逐家撥備。好啦，如果有啲係唔應門嗰啲點咧，咁我哋會擺一張卡喺度，等佢咧就係佢隨時佢之後咧，就呢個就係我哋所謂嘅保留實惠嘅工作啦。佢去我哋有啲點度咧，就係憑個卡咧去攞。甚至乎啲鄉郊地區啊，我哋都會透過鄉議局啊、鄉事委員會咧，都係逐家逐户咁派到啲村嗰度嘅。 嗯哼，頭先講到好多派嘅方法啦，因應一啲私樓或者公屋都有唔同嘅方法派。總之嘅重點就係佢哋唔需要特登喺一個點度攞嘅咁。但我想搞清楚先，而家防疫服務包入邊咧，之前公布過有 KN95 口罩啦，有快速測試包、中成藥、一啲資訊手冊等等嘅。但每一份其實係每户咁計噶嘛，而每户亦都有涉及到唔同人數噶嘛。你哋會點樣俾每一户？究竟幾多個呢一啲嘅防疫服務包咧？ 主持你問得真係好啦、我哋個包裡面咧，主要係有5樣嘢嘅。第一咧係有20套嘅快速測試劑， 有20個保護性強的 KN95 口罩，跟住呢我哋有兩盒呢係蓮花清瘟膠囊中成藥，跟住有一份呢就係嗰啲防疫嘅資訊同埋一個心意卡咁樣。咁呢就我哋為咗快捷最便利嘅方法去派到每一户呢，我哋就係用呢個咁嘅數量。就嗰個係構思呢就係大約香港一般嘅家庭啦，三至四位嘅。咁呢個份量呢係足夠三至四位。但我哋明白有啲户呢係可能會比較多啲人嘅。咁呢個就可能要透過保留受惠嗰度啦。即係如果啲市民，我亦都相信香港市民好自律，好嘅。佢哋真係有需要接嚟攞嘅。如果佢話啊，我係一家七百口甚至乎十口嘅話，我一袋唔夠嘅，你落嚟去站攞，話俾我哋聽，我哋都會俾嘅。不過呢個大家呼籲啦，應該要自律啦，因為真係要用到喺有需要嘅人手上。我哋係會如果你話劏房咁點咧？如果一劏四，我哋就派四袋嘅。咁 但 係 你唔知入邊幾多户嘅喎？可能 都有嘅。我做咗民政都好耐嘅主持，我都知道劏房係點樣。我哋第一，我哋有記錄嘅。我哋民政咧係全香港，因為我哋都係做嗰啲居民嘅工作啦。我哋其實全香港40,000多棟大廈資料，我哋係手上嘅。我哋知道香港有幾多棟嘅三號大廈。咁上到去咧，我哋就睇啦。其實最簡單睇到有幾多個劏房咧，你就睇有幾多個門鐘。佢如果係出面咧有四個門鐘嘅話咧，即係呢度一劏四嘅，咁你就逐個按就派四袋，咁就得噶啦。基本上係用咁嘅方法。我哋拎啲包上去嘅時候，我哋知道呢啲係三號大廈舊樓劏房多咧。我哋拎多啲上去咯。 OK， 即係個義工喺個派嘅層面嗰度，可能已經預咗即係劏房入面有幾多户咁派啦。如果真係漏咗嘅話，又個未必個義工根本唔知漏咗噶嘛，未必會留個紙條嘅。咁佢哋咁點算啊？漏咗嗰啲住户咁點啊？ 漏咗嗰啲咧就係保留受惠，所以我哋有保留受惠就係咁嘅意思啦。就佢哋邊有啲市民話：，我真係攞唔到，又冇張卡，咁點咧？咁我哋都會俾佢嘅。咁即係我哋都呼籲啦，香港市民自律啦。我亦都相信香港市民係好自律嘅。 之前有啲議員都提到話，譬如未必就咁三無大廈，有啲成住工廈嘅住户，即係可能當然係違法啦。咁但係佢哋又會唔會有義工係派埋上去咧？有啲住服務式住宅嘅酒店式住宅嘅呢一類嘅住户，又有冇義工係派呢一啲物資包咧？ 如果呢啲比較係另類啲啦嚇，就我哋個情況都冇咁清楚嘅話咧，我哋未必係派到上去嘅。嗰啲咧就真係透過一個保留受惠啦，佢哋落嚟去攞啦咁。解釋一下佢嘅情況咁樣， 即係都接受嘅，點解都解釋？ 係啊，但係我哋有啲特別咧，我哋都會安排得到嘅。譬如好似有啲少數族裔咧，我哋都透過我哋服務中心會派俾佢哋嘅。有啲譬如露宿者咧，我哋都會透過社署咧，就同佢哋相關嘅露宿者機構咧，都派到俾佢哋手上。 即係透過機構再派，就未必係。 係啦，係啦，係啦，冇錯，冇錯。 派嘅時間呢，即係因為大家都擔心，可能派嘅時候門口，即係雖然你會留紙條啦，但可能好多人都係翻工嗰個時間嘅，到最後可能又係自己又要落去拎，就未必真係好似你咁講，安坐家中就收到個物資包。你哋喺時間上有冇考慮㗎？派嘅時候 都有嘅嗱。時間其實我哋點樣考慮呢？我哋最緊要就係話啲物資第一優先就先去送俾啲最基層最有需要嘅住户先，所以我哋係三無大廈、劏房户。是獨居老人等等，是我哋知道呢啲比較係基層啲嘅社區，我哋先派嗰啲先。咁我哋都同啲同事傾好咗個計劃，先去呢啲有需要嘅先嚇。呢個係第一步。咁第二咧就係頭先都有講，一般嚟講咧，公屋或者私樓咧，佢有管理處咧，佢就擺喺個管理處嗰度。咁居民好方便㗎，你即係隨時行落去又攞又得，經過去攞信嘅時候開信箱又攞又得。翻工放工經過攞又得，所以係好便捷嘅嚇嚇。咁但係三無大廈嗰啲咧，主持人問得好啦，即係咁嗰啲真係要扣門噶嘛咁樣。咁我哋就睇下點樣因啲時間啦嚇，點樣可以盡量咧，就係一啲時間係方便啲居民。如果唔係嘅話咧，都冇辦法啦。即係如果係冇人應門，我哋會擺張卡喺度啦。咁佢哋都憑著卡咧。都會有好就近嘅地方可以攞得到嘅。 即係我意思，你哋譬如義工派咧，會唔會盡量都放工時間嗰段時候多啲人應門先去派？會唔會有特別諗樣？ 盡量安排啦，係盡量安排。但如果你話太夜又唔好啦，我驚要騷擾人嚟休息啦咁嚇。都成個工作都係爭分奪秒噶啦，主持。 明私人屋苑啦，都話會交俾管理公司係去做啦。有冇了解到佢哋通常都係擺喺嗰個即係門口位等人自己嚟拎，定係都會有人派？因為我聽過有啲即係私人。 私樓嚟講，都未必個個有一個好有規模嘅管理處，或者可能就算係管理員去派，都未必人手夠嘅咁。呢個有冇聽過呢一啲反應啦？ 主持，你問得好精準啦，呢個就係重要啦。即係所以我哋一定要咧，事前咧，我哋啲專員、我哋啲工、我哋民政嘅同事，真係做到好仔細去策劃，同嗰啲大廈管理公司啊、法團就做咗好多聯絡，真係要逐個大廈去睇嘅。有啲大譬如話公屋，我就唔好擔心，因為公屋係比較寬敞啲嘅，佢啲管理處大啲嘅嚇。有啲大型嘅屋苑嘅，佢哋都放心嘅，因為佢哋管理處大啲，甚至乎有啲地方咧係可以存佢呢啲物資嘅。咁呢個係唔係大問題嚇？反為嗰啲係單棟式舊啲嗰啲咧，佢真係可能即係管理處地方唔大嘅。管看家白得張寫字台嘅啫，係咪？咁你唔擺唔到咁多貨，咁就要精準啦。點樣精準呢？就係事先同可能同嗰個法團講好啦，我哋幾邊日幾多點鐘到貨，我哋送到你大廈嗰度。咁咧就可能要麻煩配合得好嗰、那個管理員看家，可能同埋清潔個嬸嬸咧，同一時間攞咗貨咧，就盡快派咗上去，逐家逐户送上去啦。咁樣咁就唔使話要喺個管理處咁逼嘅地方，就有一大堆嘅包包喺度。 Okay. 有冇担心过，譬如啲义工去派啦，亦都接触唔同嘅住户啦，可能会出现一啲传染嘅风险？有冇啲一啲嘅培训系特别俾佢哋？又或者，就算佢哋唔系上门有呢个风险啦，因为你留低个纸条，咁嗰啲嘅住户可能头先你话保留十围，都去一个特定嘅点度拎啊嘛。有啲人就话啊，会唔会都可能造成一个人群嘅聚集咧？咁点睇呢啲讲法又？ 系啊系啊，呢个太过重要啦。我哋事先咧，所有要求，所有义工公务员咧，都做晒所有嘅防疫嘅措施嘅。我哋包裝嘅時候咧，要求所有嗰啲義工咧係打曬針啦，就翻工之前咧，即係翻義工嘅工作之前咧，就做咗個快速測試係陰性至可以翻工嘅。翻到去咧，我哋亦都有保護嘅，佢有做之前咧，佢要當然有戴口罩啦，要做咗搓手液，再戴外科手套，跟住咧我哋有啲面罩嘅，佢哋可以需要咧就係戴個面罩。我哋成套嘢咧，都問過衞生防護中心，佢哋覺得呢個咧係符合曬所有嘅檢疫嘅要求㗎啦。咁如果出街嗰啲咧就更加重要啦，因為上門上户㗎嘛。咁除咗頭先講嗰套之外咧，佢哋仲要加埋咧個全套嘅防護衣嘅，保障自己，保障市民。 剛才說有些即市民要去一些特定的點，可能保留十位的時候要拎，這個又會不會造成人群聚集呢？ 是啦，我們基本上就覺得透過我們一個這 廣泛的一個派送的服務呢，基本上呢絕大部分的香港的住戶市民呢都可以透過他們家的住戶是拿到不需要下街的、 okay. 但是有少少保留十位呢，真的有這些市民有需要呢，我們就在這些點，我哋啲點就盡量係多啲同埋方便啲啦，同埋因為都唔需要登記，我哋亦都係一個好便捷嘅一個手續嘅，咁所以我哋唔擔心會又話哇排好長嘅龍啊， okay. 要排好耐啊咁，呢啲應該唔會發生嘅。 其實所謂唔需要登記，係咪到時候我拎張紙條，甚至冇紙條，我話啊，我真係想攞翻個防疫包，我之前即係因為某一啲原因，可能係我住頭先講到話住喺服務式住宅，我拎唔到，就已經可以排嘅。 有嗰張字條就絕對冇問題啦，都唔使問啦、 嗯、 如果冇嘅話咧，我哋都可能會問一問佢嘅，即係我哋希望係市民自律啦，或者一啲簡單嘅登記啦咁樣嚇。 即係使唔使登記啫？其實我想搞清楚，即係要做啲咩登記？頭先話唔使登記咁。 唔係要事先登記係唔使嘅，主持嚇唔需要香港市民登記嘅、要搞清楚先嚇。而家就係講緊保留十圍啫，保留十圍嘅有卡嘅都係唔使登記嘅。 Okay. Yeah.Okay. 有啲嘅講法就話，而家疫情都其實開始慢慢回落啦。咁去到四月初先至派呢一個嘅物資包，時機上面會唔會太遲咧？點睇呢啲意見啊？ 我哋每一日咧都係一個爭分奪秒，我哋係盡快咧將啲物資咧送到俾市民嘅。咁、早前行政長官亦都喺記者招待會都講咗啦，呢個係代表我哋特區政府同埋中央嘅心意嘅，希望係俾大家可以多啲用，同埋作為一個看門口嘅一個心意嘅包咁樣，希望市民係好好用利用呢個咁嘅服務包啦。 但係時機上咧，即係喺個疫情上最需要嗰陣，啲市民就話：你冇一啲嘅資料，一啲嘅資源俾我，一啲服務包俾我，而家先俾我，可能又未必咁大用處咁。 其實我哋都好多資源㗎，主持。我哋最初咧喺一月嘅時候咧，大家市民都可能唔係好認識呢個快速測試劑呢樣嘢，甚至乎喺世界上咧都唔係好 流行呢個快速測試劑咧，我哋特區政府已經率先喺度地區派啦。我哋透過啲民政系統咧，喺地區上咧已經係短短個多月時間咧，我哋派咗1100多萬劑嘅呢啲快速測試劑。咁我哋派嘅時候咧，我哋唔係話周街派嘅，我哋係針對性派嘅，主席。我哋透過我哋嗰個係污水系統，揾到啲係病毒嘅樣本，發覺邊個區邊個屋苑係個病毒係數字高嘅話咧，我哋針對性透過我哋地區專員喺嗰啲點去派、 okay. 派俾佢哋嘅，派俾啲住户，派俾嗰度嘅清潔工，派俾嗰度嗰啲係管理員等等。 Okay. 我哋其實派咗大量，最近我哋亦都為我哋喺要家居隔離同埋檢疫嘅市民咧，佢如果有食物同埋日用品嘅需要咧， mm-hmm. 我哋派到上門，我哋派咗60000多份呢啲咁60000多袋嘅呢啲咁嘅物資上去。 Okay, 好啊，唔該曬陳積志處理局長，同你傾到呢度先。啱啱講到咧就係民政事務局處理局長陳積志啦，講到呢個防疫服務包就係4月2日啦起啊，就會向全港住户咧係派噶啦，咁啊預7日就會完成噶啦咁。除咗一啲上門派之外咧，另外都仲有一啲嘅發放點嘅。頭先都講到喺18區咧會有130個發放點嘅咁。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聽下自己1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谢祖慈，制作周伟业。 继续同大家分享《长期主义》呢本书，佢讲述咗霍尼韦尔公司董事长兼 CEO 高德威先生系点样通过长期主义嘅理念，令公司从濒临倒闭到全球科技巨头嘅故事。霍尼韦尔的转变离不开高德威对中国市场持续性的高度投入。 在2004年之前，这间公司的盈利增长远远低于中国 GDP 的增速，市场份额占比亦都逐步降低。但是作者坚守住长期主义的理念，任命了熟悉中国文化的沈达里先生为中国业务的负责人，积极融入中国市场。公司的战略确定为成为中国式的竞争者，在行销、采购、员工招聘等一系列和中国业务相关公司制度都进行了深度的本土化转型。如今中国已经是公司第二大市场，员工总数在15年之间增长了1300倍。2008年的经济危机期间，高德威通过提前的布局避免了大规模裁员，保障了高层人士的稳定，在经济复苏的时候找住时机实现了大规模的增长。因此面对未知的威胁，企业必须坚持长期主义的信念，做到未雨绸缪，才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之中站稳阵脚。 坚守长期主义并不是放弃当下，而是需要用其他方式去面对现在的问题，用长远的方式去解决问题，着眼于未来10年、20年甚至50年后的改变，令到短期困难能够在迎刃而解的同时，对未来亦有深远而积极的影响。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长期主义》，作者高德威，由中信出版社出版。